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四十四集。 你别无选择。 四喜在沈觉耳边道， 我知道你的秘密了，你要是想有个好人样在宫里头待下去，就得乖乖听我的，否则我把这事儿宣扬出去，你这脖子上的小脑袋可就不保喽。 是吗？ 沈觉没有温度地笑开了，不动声色地拿出抽屉里的剪刀，拥住四喜，将剪刀尖对准四喜的后背。 当然了，我会好好疼你的。 四喜以为沈觉屈服了，喜不自禁地回抱住沈觉，贪婪地嗅着他身上皂角的香味儿。蓦地，他背心剧烈一痛，脸孔痉挛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沈觉。沈觉冷冷地瞧着他，那眼神不是在看一个人，而是在看一具死尸。四喜双手探向后背，摸到满手湿漉漉的黏腻，血越流越多，他杀猪一样痛叫出声。沈觉从椅背上勾起一件衣裳，塞入四喜的嘴。四喜死死攥住沈觉的手，目眦欲裂，那双手渐渐失力，徐徐攀附在沈觉的手上，最后颓然落到地上，只一双铜铃似的眼睛还睁着，仿佛要把沈觉的面容刻入脑海，以便午夜回魂之时再来索命。人彻底没气儿了，沈觉脱下自己的袍子包在四喜的伤处，不让血继续往外涌，接着他把四喜驮起来扔到外头的枯井里。没有人知道前西四所的枯井通往宫外的荒林，这是沈觉干上份差事打扫藏书楼的时候，在一张布满尘埃的前朝宫室地图上发现的。沈觉回到屋里穿好衣服，他身子弱，禁不得风，再拿了一捆绳子放下井，攀着绳子爬了下去，将四喜的尸体放在井道的深处。四喜重得很，沈觉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才把四喜拉到合适的地方。出宫太远了，沈觉必须先回去处理屋子里的血。爬回井口，天已经黑了，一打眼却瞧见井边上躺了一个黑衣少年，少年戴着半面面具，手上握着一把长刀，肩膀上阴湿了一片，似是血迹。刺客吗？沈觉想，他刚刚才杀了一个人，这个刺客来的真不是时候，绝不能让他在这里被金无畏发现。沈觉回屋取了剪刀，双手握着朝少年狠狠扎下。正当剪刀接近皮肉的刹那间，少年猛地睁眼，眸中杀机一闪而逝。他迅速翻身坐起，右手握住沈觉的手腕。少年的力气极大，沈觉只觉自己仿佛被铁钳钳住。紧接着少年左手抽出腰间匕首，欺身向前，匕首横在沈觉颈侧，将沈觉压在地上。昏暗间两人四目相对，少年愣了一下道， 少爷。 沈觉也愣了，抬手揭开眼前人的面具，果然露出一张熟悉的脸。他展开了许多，脸上的线条透出刚毅的味道，面颊上沾了几滴不知道哪里来的鲜血，为他的面容平添几分杀伐之气。夏侯恋扶着井爬起来道， 你就当没看见我，我走了，有缘再会。 说着 就朝宫墙的方向走了三步，然后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。夏侯恋伤得很重，肩膀上的伤口饥渴见骨，必须马上处理。沈觉把夏侯恋搬到四喜的屋里，扒光了他的血衣，扔进炭盆里烧了个干净。幸好沈觉屋子里有些草药，他捧来草药，挑了些止血的敷在夏侯恋的伤口上。夏侯恋昏迷着，满头是汗，眉目紧紧皱着，很不安稳。沈觉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果然发了烧。沈觉打来凉水，用自己的洗脸布沾湿敷在他的额头上。外面传来一阵嘈杂，有人高喊： 宋刺客，所有人出来！ 沈觉心下一惊，把窗棂开出一条缝，只见外头来了一列金吾卫，个个凶神恶煞，环锁铠和雁翎刀流淌着冷冽的光芒。若让他们发现夏侯恋，夏侯恋和他都难逃一死。方才看见夏侯恋的伤，太过心急，只顾着帮他包扎，他应当把夏侯恋先安置在井里的。来不及懊悔，沈觉的脑子快速的运转，思考怎么蒙混过关，眼角瞥见四喜桌子上的脂粉。沈觉取出一块胭脂，往夏侯恋头脸上点满红点，将被子捂好他的身子，再仔细检查，确定自己身上没有沾上血迹，便出了门。 皇上呢？皇上怎么没来？你们是不是皇上派来接我回去的？太好了，本宫要回去了，本宫是贵妃，是贵妃。 高妃兴奋地大叫，两个金吾卫把她绑在柱子上，其他三个妃子没有高妃那么疯，都惊恐地缩在门廊底下，露出一双眼睛打量这群冷峻的男人。 贵妃晚宴遇刺，刺客往这边逃了，我等奉命前来追查，公公快令乾熙寺所所有人来此查验。 一个卫士说。接连有小太监一面系着扣子，一面小碎步跑过来，低眉垂眼站在门廊底下。卫士转了一圈，往每个人的右肩上拍了拍，没发现什么不对，转头问沈觉道： 人都在这儿了？ 有金吾卫来报： 大人，还有一个人躺在屋里头。 那是四喜公公，他病了起不来身。 沈觉从容应道： 病了也要查。 卫士招呼一个下属道： 进去看看。 沈觉道： 四喜公公身上都是红点儿，奴婢怕是天花，大人还是莫要进去的好。 众人闻言都害怕的退后几步。卫士面沉如水道： 上头有令，每个人都要查验，若是刺客恰好躲在这里头，我等如何交代？谁曾得过天花的，跟我进去搜一搜。 有两个站了出来道： 卑职幼时害过天花。 沈觉暗道不好，道： 大人何必冒此凶险，天花可不是说着玩的，奴婢刚从里头出来，奴婢人头担保里头绝对没有刺客，况且四喜公公乃是御马监刘总管的干儿子，几位大人做事还需当心着些。 如今魏德当权，宫里头太监地位甚高，他们虽然是有品级的金吾卫，遇见太监总管仍得退让三分。譬如沈觉，虽然在冷宫当差，好歹是个小管事，金吾卫对他亦不敢颐指气使。几个人面面相觑，那领头的强硬道： 职责所在，公公莫怪。来人，跟我进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